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9月8号在中国沈阳举行了庆祝集会。集会有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干部、参加过坚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旅华朝鲜人青年联合会代表团成员和旅华同胞参加。集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信。